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转多云，东南风2-3级，气温是0到6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啊，今天白天啊，这个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是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风力是不太大的，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但是呢，我感觉今天天气还是稍微有点凉啊，最近呢乍暖还寒，所以大家出门记得要多添衣物。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每次听到这样的歌声呢，都会觉得特别的放松，迷之向往，身体呢也会随之摇摆。那一般我们要去海岛的时候，哎，就会听到这样的音乐哈，因为就是映衬我们的心情嘛，都会觉得特别的跟着我一起摇摆。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今天呢就剩我一个人了哈，但是依然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到一个非常美丽非常休闲的地方，而且呢它作为一个海岛也是非常多元的。哎，到底是哪个海岛，又是哪一位神秘嘉宾，我们先卖个关子，待会儿呢先让嘉宾休息一下啊，然后待会儿让他跟大家好好分享。那首先我们还是要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播报环节，看看今天又有哪些路上的新鲜事儿要分享给大家。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旅行号新鲜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来自于我们北京周边，就是美丽的怀柔。那怀柔有什么事呢？响水湖梅花展开幕啦。眼下呢是乍暖还寒，但是位于怀柔区渤海镇的响水湖却是一片春意，千余盆的梅花在这儿安了家。日前呢，响水湖景区第三届梅花展拉开了帷幕。4月8日之前，游客在赏梅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有奖摄影、公益植树等活动，感受京郊不一样的初春。那像这些朱砂梅、绿萼梅、垂枝梅、宫粉梅、玉蝶梅，哎呀，这名字简直都太美妙了哈！这些品种近千平方米的独立展厅内，八大品种的精品梅花盆景超过了千盆。景区负责人李鸿飞介绍说，去年梅展有盆景800盆左右，展出的古梅庄只有8盆。那今年呢，则是为广大游客奉上了20多盆的百年树龄的古梅庄，我非常的珍惜啊！那他们曾多次获得国家大奖，是难得一见的梅王级的珍品。尤为珍贵的是其中一株国宝级的古梅庄，曾经多次在国际上展出并获得过金奖，哇，太厉害了。那据悉呢，这个梅花展一直会持续到4月8号，游客可以凭门票免费观赏。为普及和推广梅花文化，景区还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梅花产品，包括梅花盆栽，太好了，我要去买一盆梅花茶，以及梅花相关的梅花礼品等等，供游客参观选购。3月11日至4月30日，游客凭全价门票还可以参与公益植树嘉年华活动，景区将提供柏树、柳树、杨树等免费树苗，并负责后期养护，真的是非常的棒啊。现在呢这个时间正好，3月下旬，大家也都可以稍事的准备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啊就可以去了，一直到4月8号之前，为期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还是非常足够的。而且现在再过几天，我觉得温度会回升，赶上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哎，有时间去响水湖梅花展看一看啊。来关注第二条，重开在即，这个之前我们也说了，关于九寨沟，九寨沟不是重开了吗？那九寨沟现在已经接近300人抱团了，将于3月8日，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妇女节哈，部分重开的九寨沟景区受到了游客的关注。对此，阿坝州委书记刘作明公开表示，现在呢已经有将近300名的游客报名参团九寨沟开沟游，这一个数据符合目前九寨沟区域的安全需求，也符合九寨沟当前每天2000人限流的初衷。对于将来到九寨沟的游客所关注的安全问题，阿坝州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当地呢并不会仅仅做危险提示就贸然开放的。事实上呢，目前九寨沟对于地震诱发出来的近200处地质灾害点进行排危清理整治，同时增加了道路的避让措施，通过研判确定九寨沟的总体安全性，就是研究的研，这个判断的判啊，就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个安全呢还是完全可以保证的，并且进出九寨沟的道路、居民点、宾馆、酒店周边等等都是符合开放安全条件的。消息显示说，自九寨沟地震发生之后呢，相关部门真的是持续跟进九寨沟的恢复重建工作，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啊。然后呢，于2017年底印发了一个这个重新的，就是简称总体规划。那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四川将投入118亿元完成九寨沟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这需要一个过程。那阿坝州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仍处于重建阶段的九寨沟之所以进行分区域开放，不仅是因为九寨沟在地方旅游当中的形象地位，更重要的是沿线的民生问题需要尽快的解决。对，那这个你必须得靠旅游业，因为旅游业是九寨沟的重要支柱嘛，所以呢这个如果这产业链要断的话，那很多产业链上的相关人员他也会受到损失，对吧？所以呢这个大家就期待一下，可以先去目前即将要开放的景区看一看，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或者说如果要是觉得好，那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团也好，或者说个人游也好，也会慢慢的就开始了。好，那么来关注第三条资讯啊，我们来关注泰国方面。泰国清迈交通事故受伤的中国游客得到了妥善救治，这是一个好消息。 据中国驻清迈总领馆4日通报，九名在3日啊清迈交通事故当中受伤的中国游客，目前已从清迈府立医院转到了清迈当地医疗设施较好的两所私立医院救治了。那通报说，4名受伤较重的游客均无生命危险，其中2人已经顺利接受手术，而另外2人呢有待进一步手术治疗。5名伤势不重的游客也已经得到了妥善安排，并有望在短期内出院。中国驻清迈总领事任义生4日赶赴医院探望了受伤的中国游客，要求医院全力救治伤员。据早前通报呢，泰国一辆旅游中巴3日下午从拜县返回清迈的途中，在清迈府境内失控撞向了路边的便利店，造成车上9名中国游客不同程度的受伤。总领馆接报后紧急协调将伤员送到了清迈的府立医院救治，并第一时间赶赴医院看望受伤游客，那要求医院优先安排医疗力量尽快尽力的救治，同时敦促泰国警方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跟进保险理赔的事宜啊。我们也是谢谢这个总领馆的相关领导们哈、和领事们，以及当地的这个医疗还是比较及时的。虽然说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又是一个安全方面的事故，但是呢好在救治及时，没有大碍，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民宿呢，这个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流行，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这个民宿因为管理或者说是管理不当啊，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就是民宿添乱问题多。日本多地出台了条例限制民宿，那前几天我们也是说了，在法国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啊，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民宿的发展。那么日本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措施呢？日本观光厅3月1日发布了统计数据，显示全国1/3的地方政府已经或将要为限制民宿出台条例了，以加强民宿业的管理。那日本先前原则上是禁止向游客出租自用闲置住宅的，但是去年呢通过的民宿新法住宅宿泊事业法规定，从今年的6月15日起，若户主申请，一年最长可以经营民宿180天，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哈。那新法同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制定措施，就营业区域和营业时间做出限制。那观光厅统计说，全国150个地方自治机构当中，有52个已经制定或计划制定针对民宿的限制措施。其中呢，东京都大田区、兵库县全年禁止在住宅区开办民宿。那东京都的新宿区等部分地区禁止民宿在工作日营业。京都市的普通民宿营业时间限制在1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旅游淡季。我天哪，这个要求真的是很严格哈。就是因为访日的外国游客人数呢，2017年也是创了历史新高，游客数量增加带动了日本民宿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你像噪音啊、垃圾啊等等问题也会频频被媒体曝光。那今年2月22日，一名美籍男子因这个涉嫌一些比较重大的犯罪事宜哈被捕。那警方调查显示，嫌疑人在几家不具从业资格的黑民宿从事了犯罪的活动。案件发生之后呢，要求加强民宿管理的呼声真的是进一步高涨，这是有原因的哈。那日本中央政府原想借民宿新法为民宿松绑，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赴日旅游，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想法。地方政府相关县令让观光厅真的是有点措手不及。这一部门去年年底发布的指导方针认定，针对民宿的全年禁令等限制政策背离了新法目的，有失妥当，要求地方自治机构不要限制过度。那看来呢，还是两方的声音哈，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和一下这个矛盾，但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安全为第一位的。再来关注最后一条啊，就是关于大熊猫的，我们的国宝吕芬大熊猫，就是在去芬兰的大熊猫正式亮相了，华豹和金宝宝适应良好。位于芬兰中部的埃克泰里动物园3日举行了熊猫馆开馆仪式，旅居芬兰的大熊猫华豹和金宝宝作为友谊大使正式与公众见面。哇，这个芬兰的民众都是非常的开心啊。 那芬兰总理西比莱在开馆仪式前接受了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对芬兰来说，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在芬兰正式亮相，那绝对是一件大事儿。大熊猫在芬兰安家是两国充分互信的一个直接体现。那中国驻芬兰大使陈丽说了，大熊猫的到来增进了中芬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关系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大熊猫不仅是友谊的使者，还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形成一种熊猫经济。那这个动物园的专家尤卡萨洛介绍说，两只大熊猫今年一月抵达芬兰后，顺利度过了一个月的隔离期，在新环境中适应得很快。随后呢，在两个多星期的熊猫馆试运营期间，他们没有因为游客的到来而显得焦躁不安，而是感到很好奇。他们已经完全做好迎接公众的准备了，现在呢是真正的中国大使。那希望这个两个熊猫宝宝在那儿能够生活得很好，也能够给芬兰的人民群众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啊。那根据中芬两国签署的有关文件，华豹和金宝宝将在芬兰生活15年，这是在北欧安家的第一对中国大熊猫。好了，那么今天的资讯呢就播报到这里，马上有请我们的神秘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和 BGM 又响起来了，我们的神秘大来宾也要登场了，欢迎好久没来的 Vanilla 姐姐，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旅行当中的快乐。 哎，我的天哪，我可愿意听 Vanilla 说话了，就是她的声音就是听完了之后让人觉得啊好沉醉，特别的好听。 真的，那好，那我继续保持 啊。对，没关系啊，我们要嗨起来。我们节目是一个特别欢乐的节目。 好， 对，因为在这个刚刚过完年嘛，然后这几天给自己和家人度了一个假，然后去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岛，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的。那刚才也是卖了个关子哈，大家这个都在猜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能够这么吸引人？这一次总体的感受是不是非常的美妙？ 是的，其实呢，因为对于我来说，选择旅行呢有几个条件是卡在我面前的，就首先是 硬件的， 硬件的，就是孩子小 啊、 其实现在已经是小了啊。已经过了这个最小的这个年龄段，但是真的是从他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先会选择这个海岛来旅行。那一年假期也是有限嘛，这几年下来，没想到依然现在都已经10岁了，还依然选择海岛行。 我的天哪，孩子是有多喜欢？小的时候，妈妈，我们去海边吧，我可以玩沙子。 最主要的是，对于大人来说，可能海岛行对于带孩子，可能是对于大人来说最最简单，或者是方便，或者是没有那么累的。真的要带他到各地那种行走式的这种旅行，反正大部分时间就像一个树袋熊一样，它会趴在你身上， 是吧？ 当然了，越长大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的， 他2岁多的时候，我们就去过欧洲那边，真的是当时让我的 累的 累死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哎呀，孩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孩子你能不能下来走走？ 他累的时候，他就不管不顾的，他就一定说妈妈抱，爸爸抱，就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会选择，后来就学尖了，2岁半那次旅行之后的全部都是海岛型。 对， 一直到今天，今年已经10岁了，我们自己还说今年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选择这个海岛型吧。 是吗？ 以后要去，如果有假期的话，可能去更多的可能行走会多了一些的地方。 对，可以带他去更多的地方，像欧洲啊、美国呀、 对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东南亚的国家。 没错，可是对于我们来说，真是觉得没够。 对，其实这个海岛我觉得真的是挺吸引人的，不管是本身就喜欢海岛的人，还是本身可能对海岛并没有太大感觉的人，但是你当 当你面朝大海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 没错， 对，真的是、这次 而且是一个让你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忘掉你的现实生活的那几天。 对，就那几天 特别纯粹的，要不怎么说海岛游一般都是度假嘛。 是的， 它跟旅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 哎呀 哎呀，你就可以把那个手机一关，然后尤其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没有什么事儿，赶上度假就把手机关掉，跟外界完全隔绝，就要那种感觉， 真的、养猪的模式，海边养 猪 的模式， 来吃蛇了。对，说这么多还是得告诉一下，这次这个去了哪儿？ 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塞舌尔 啊、塞舌尔、塞舌尔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大家都可能知道啊、塞舌尔有几个大的岛，有什么样的这个、海边的盛景哈、但是这次瓦妮娜他们走的还是不一样的路线，选择的是塞舌尔的一岛一酒店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是的， 对、 其实在塞舌尔来说、大家可能会普遍，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就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因为塞舌尔是不像马尔代夫，它是比较纯粹的，就是这种度假的这样的一个圣地，所以呢，塞舌尔可能会你想出去玩也有地儿。你想走也可以、但你想躺在酒店也没问题、所以说对，所以说你可以选择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你的方式还有安排你的那几天都是可以的。 太棒了，就是以前就是一般来说塞舌尔呢都是哎，我们去几个大岛然后可以玩什么，基本上还是以海上项目为主。对，塞舌尔它还有其他的方面可以玩的。 对、因为比如说要去过塔希提，也就是大溪地、 对， 去过这儿的人呢可能会知道，就是它一般都是有一个主岛嘛，主岛旁边、围着这个主岛一圈都是酒店。 是 的, 所有 的基本上都这个模式。 对、所有的酒店呢都是坐船住到主岛上去、然后在主岛上玩。主岛呢你也可以爬爬山、然后呢顶多最多最多我觉得是还是海上项目会多一些，比如说、你去做一个这个什么空中飞行啊什么的这种、这样的。但是塞舌尔的确是给你不同的这样的体验。 太好了， 有山有森林、还有它自己特有的这种海椰子、大象龟、这都是你平时没有见过实物的，最起码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乌龟。 真的、 那么大的乌龟屎第一次见到、 这是什么？哎，便便 太大了， 我的天哪。好吧，那个如果要是正在吃饭的话，抱歉引起你们的不适，你就把它想象成面包好了。 对，就是肥料，天然肥料 啊，对，肥料嘛，是，这也是大自然的馈赠嘛。对，塞舌尔真的是我觉得可以算度假天堂。对，因为元素比较多。 对， 然后呢是不是每天都是蓝天白云，这个季节是不是特别好？ 哎呀，特别好，我们其实赶上了、我们在那住了十天 呢。 对、就是想从里到外的心肺换一下空气、 对， 然后 来新风系统。 对，是的，也是的确是想花多一点时间，然后来赶上、感受一下，也赶上了春节的这个假期，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几天年假，就在那里面度过了。这个真的是到现在大家都觉得回到家里面全家人一致投票选择曾经去过的地方，你还想再去，第一名排位就是塞舌尔。 真的吗？ 因为 看来还是不一样啊。 对，因为我们也是去过很多个海岛了、之前我刚才也说过选择海岛的理由。这次呢确实住的酒店也很好。然后其实塞舌尔就像刚才道道说的，它是分为不同的这个岛嘛，就主要是大家所熟悉的是三个岛、一个是马爱岛，就是它的主岛、大家会把这个飞机到那里的时候飞机都会落到这个岛上、当然这个岛上也有很多比较好的酒店、然后它离它最近的呢也是相对第二大的大岛、是普拉兰岛、之后呢还有一个是拉蒂格岛、那它在这几个岛上都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海滩，世界十大最美海滩塞舌尔就占了两个。 我的天哪。对，塞舌尔看来就是它每一个岛都有自己不同的风貌。你像马尔代夫呢，它就是海很蓝很纯净。 对， 然后大溪地呢就是浪漫的波拉波拉岛嘛。然后塞舌尔呢可能就是比较多元，再加上当地有一些土著民的文化，我觉得 对是这样的。 这次你们有体验过吗？ 是的，我们呢、其实是选择的是一岛一酒店嘛、所以说要去别的地方体验的话都要坐船过去。酒店呢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方便，就是它会每周 有这样的往返的这样的摆渡、 嗯、 然后带着大家酒店，你如果酒店的客人如果想去哪个岛他都会可以到那里去、 嗯、 所以我们就去了离我们酒店那个岛最近的拉蒂格岛，先去了那里、 哦、 因为拉蒂格岛是一个对于塞舌尔民俗风情体验最好最完整的一个地方，它比较保持它的原貌、 哦哦、 包括它居民的这个生活状态也都比较保持这个原貌、 嗯、 就像咱们有的时候会到云南去然后 有点少数民族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啊、 然后它其实就是它保持很好的就城市的那个感觉， 嗯嗯， 会弱化很多。 那它是什么样的，就那个岛上就是当地居民它的服饰就真的是土著吗、 哎、 还是 不是，不是那样的，它都跟咱们穿的是一样的， 穿的是一样的。 还有非洲的小黑姑娘漂亮极了 啊，真的吗？ 非常 是不是特别热情？ 对，然后也都有一点点酷酷的吧，就黑人的那种那种感觉， 嗯。 但是那个岛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其实是骑脚踏车 哦。 所有人一下了码头之后、 嗯、 到那里都租一个脚踏车， 就在那个码头边上都有， 对对对、嗯、一下了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的，就他的车都摆在那里、 嗯、 然后有很多不同家嘛，你就去选择你喜欢的车的样子、 嗯、 试一下就可以了。 它一般是什么样的车，是属于那种山地越野车呢，专业的还是说 都有，就是普通的， 都有， 因为它其实就是它不是让你去越野，它就是它自己的那个小路、就是、 我觉得挺好的， 很窄的这种的小马路、 哇，这很浪漫啊， 对啊， 很田园。你租一个那种小粉，然后就是类似于公主车的那种。 想得美，就没有小公主。 啊，是吗？完了，破灭了。 我都告诉你了，酷酷的。 好吧，行吧，那没有小公主也行，租个大二八也行。 没错啊。然后呢，骑着这个车，就大家都在骑车 啊。 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小岛。 哦、 在那里就有非常漂亮的被可以说上过杂志的，有很多电影在那里、 嗯、 当成拍摄场地的最漂亮的那个海滩。 哇， 那在那里呢，它的海滩为什么我当时没去的时候我就想，海滩嘛 能有什么呀， 能漂亮到哪儿啊， 对呀、 啊、什么没看过，就这种感觉、 就是啊、马尔代夫海滩差吗？ 对呀、啊、 大溪地的海滩更不差了， 对呀、啊、对呀、啊 嗯、 它特别在哪儿啊， 对呀、 啊、到那之后才发现的确它是有独特的花岗岩。 哦，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它有配角在旁边， 是还有配角， 对， 我有亮点， 对， 有花岗岩， 有花岗岩、 哦， 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 哦，它是纯的花岗岩的海滩，还是说也有细沙？ 就是它有旁边有花岗岩那种大石头， 哦， 就是那种特巨大的， 我的天， 它那真是什么都巨大，椰子也巨大， 嗯嗯嗯嗯。嗯嗯， 超级大， 就海椰子嘛那种， 对 对、 啊， 还是分公母的那种， 没错、没错啊，那个超级像、 嗯。 然后呢，就是它的海龟也特别像，它不叫海龟了，它叫象龟 啊、 随便问一家，这里头的海龟大概有多少岁了啊？ 嗯、 100多岁吧。 他们是家养的吗？这个海龟， 他们是有养殖场。专门的这种海龟养殖场、 哦、 他们在养殖场特别有意思、 哦、 有一点跑题啊，拉蒂格岛跑到这个海龟里、 没事没事，我们就是随意、 因为这个他的那个养殖场人到了那里面特别逗的是，海龟是随便溜达的 啊、 外面都是海龟的天地，把人圈起来， 这不就是跟进野生动物园一样吗？人圈起来， 海龟在外头看看你们、 啊、 这样的，然后人也可以随便溜达出去 啊。 但是就是人一起吃饭啊什么的地方、 嗯嗯， 他会给你圈到一个圈子里面去， 然后海龟这样扒着那个护栏，哎，看看你 这是啥 呢？ 稍微门开一点，然后他就进来， 哦、 然后他就管你要吃的啊什么的，哦、 都熟了， 对， 又来一波， 太大了，哇、哦！他一说100多岁，肃然起敬、哦，哇塞， 我的天，肃然起敬了。好吧，我们这个上半段哈、啊，先休息一下。那具体下半段还有什么样的行程？万妮兰和道道，待会儿就带给大家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 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那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风力不太大，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好心情，当然还要记得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explain. I leave my heart open, but it stays right here empty for days. She told me in the morning she don't feel the same about us in her bones. Seems to me that when I die, these words will be written on my stone.And I'll be gone, gone tonight. The ground beneath my feet is open wide. The way that I've been holding on too tight, with nothing in between. The story. 我们现在要乘着音乐歌声出海啦，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今天我们的神秘大来宾就是本妮拉姐姐，欢迎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这里来继续听我回忆这一次的旅行。哎呀，我一边回忆一边想，哎呀，好想时光倒流， 是吧？还想去，根本就不想回来 啊。是的。 对，其实十天在一个海岛，其实如果我要去凭想象的话，十天在一个海岛上待着会腻，真的会腻。 是， 但是居然让你们全家都觉得，哎呀，简直是 就是没待够， 对，没待够。那这个海岛一定是有很多玩的。 对，没错。其实因为我们家三个人就是都比较喜欢水，而且游泳啊、潜水啊都比较爱好这些。 哦，对，但还没说到赛事的潜水呢。 对啊，其实呢，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嘛，就是马尔代夫有的塞舌尔有，塞舌尔有的马 尔代 夫 没有， 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 对， 马尔代夫说：“你说什么？” 对， 可是你真没有， 你肯定没有。 马尔代夫气死了。没事，马尔代夫也是很好的。 对 对， 其实马尔代夫也非常非常好，因为在去塞舌尔之前， 旅游局小的朋友不要站起来了。 去塞舌尔之前，马尔代夫是在我们去过的海岛，还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还想再去。但是有了赛事之后呢，觉得要是有时间的话， 好了，我不补刀了。对，没关系啊，我们就因为不一样嘛。 对，完全是不一样，就看你的爱好是什么。我刚才也说，如果是你还希望有其他的，这个不是纯度假，而且时间比较长的话，我觉得选择赛事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就仅仅有四五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还是都是区别不是特别大的。 对， 那刚才也是讲到潜水了，我就说在赛事它也是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岛的周边的这个礁石的这样的情况，珊瑚的情况，所以它的这个潜水风格还是不太一样。 哦， 那我们在住的这个岛呢，是有几片非常，它有不同的，它不是那个一岛一酒店吗？几片这个沙滩不同的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这个潜水的这个位置。 哇，非常好的潜水位置。 对， 那个能见度是水下几米？ 因为它整个的它的沙滩不是像马尔代夫一样，我觉得马尔代夫的沙滩是无敌的，就是因为 细白沙滩， 对，而且极其软和舒适，你就一直走在里面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不舒适的这个感觉。但是这个塞舌尔呢，它的确它没有那么细的这个沙滩，就是尤其进到水里以后，它可能瞬间就会让你觉得有这个扎脚的这样的感觉 啊。真的 啊，但是我非常近的时候就已经飘在了水上。所以说 可以穿着拖鞋下去。 对，所以说在塞舌尔来这个潜水的时候，哎呦，我觉得真是超级，我没有那么超级幸运，就是我老公特别幸运，他在马尔代夫也看到了海龟。然后在塞舌尔的时候，因为他在马尔代夫看到海龟的时候他是吓了一跳他当时 什么东西， 对，他没觉得他能看到海龟，但是突然出现的，你想那么大大海龟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他自己当时还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有一点恐怖的这个感觉但是这一次他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可能见面了嘛， 对对对， 在塞舌尔我们在沙滩上，因为当时我觉得时间有点长了，我就带我儿子先上来了然后他还继续在那里然后一会儿他上来特别兴奋的说，我看到大海龟了，他说，而且他说我抓了他的脚， 我的天哪！海龟说：“哎呀，不要抓我！”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个海龟呢，就经常在塞舌尔这酒店这儿，他们海龟经常上来，生那个 生 海龟 蛋， 而且那个 这个都是给他们有专门的 保护起来的，对，而且是他们比如说圣诞的时候 第二天酒店都会有专门，他们有专门的环保人员，就给他插上他是几月几日他这个生的蛋几月几日、哦、然后到那个天的时候他们都会过来啊、把护送这个小海龟到 海里 去啊、 对， 而且这个环节我看到了 哦、真的这么幸运， 对， 我只有在动物世界 我们在房间、哦、然后酒店人员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小海龟正在往海里面走、你们要不要过来观看，哇我们就赶快跑过去了，哎呀太可爱了，那个小海龟 有多大、 其实就是海龟蛋那么大， 真的、 对，它出来的时候 这么小， 对，就这么小、就这么小， 就是有一个鹌鹑蛋那么大吧， 对、差不多啊、然后他们就出来以后就是一窝它会有上百只几百只， 对、因为我看那动物世界就小海龟如果没有人帮它的话它、有的真的就爬不到那海里就死在半路上了， 是的不仅仅是半路，它、在窝里面也有可能爬不出来、就是会就是在我那个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在那沙坑里面在那刨啊把那个蛋都给拿出来了、 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往海里走的这个一路是绝对不要帮他们的、 是吗、 他们从海里面走， 那不能说把它拎起来然后放到海里， 不 行，不 可以，绝对要他们自己去找到大海、然后游到大海里面去。 还真是哈、这是， 而且海龟是一个我觉得是母海龟都是不负责任的妈妈， 对，生完蛋就走了， 走了，再也不理了，然后就全部由自生自灭，由你这些小海龟们自己去拼搏，自己去寻找你未来的路。 我倒觉得这个妈妈也挺好的，对，先给你创造出来这样的条件，你看，把你带到这个世上，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自己奋斗吧。 想想如果自己是小海龟呢，是不是还是需要妈妈的？ 对，那倒是，妈妈最起码 当然 养大成人。 当时我就这么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看小海龟多自立，从生下来就走了。 儿子说妈妈你什么意思 太可爱了，小海龟它一步一步它要越过沙滩上有很多植物嘛，它还要穿过那些植物、穿过植物之后它再继续往 还有植物， 对，因为海龟有的时候它会就直接下到沙滩上，有的时候它还会下到离沙滩很近的有草丛的这些地方、就是那还有草前面还有树冠啊什么的， 哎呦 都要越过这些，但是他们真的是一出生就能找到大海的方向， 他们自带那个 GPS、 是的， 对， 就真的是自带，他绝对不会往另一个方向走，他就是往大海的方向拼命的爬，拼命的爬， 海洋的味道， 太可爱了。但真的，他们进海的一瞬间，让你觉得特别感动， 真的很震撼。 对，就是那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生命，自己就走了。他虽然下了那么多的蛋，但他们说可能比如说二百个蛋。可能成活的都不到五只， 是吗？我的天哪！ 它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进到里面去就被鸟吃了，进到海里也有可能被鸟吃了，在路上也有可能被鸟吃了。就在没进到大海之前，有很多鸟是专门就等着的它 还有好多鸟在它是蛋的时候就已经吃了。 对，所以说它成活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就是你不知道它的未来是什么。所以说在尤其是见过这件事情之后，在海里如果再见到大海龟，哇，你会觉得真的是生命力超强的一只动物。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动物就原始的那种生命力一下就能够展现出来， 没错， 就是这种生命的那种顽强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感动。 对，尤其我也特别喜欢海底的世界，它会让你觉得特别和谐，虽然它们都是鱼，它们都是水里的动物， 对， 但是会让你觉得哇怎么那么和谐，就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各种鱼，他们都自顾自的各种游来游去跑来跑去， 这是见到了这个美好的一面。你看大鲨鱼没有在这个海域 都被拦截了 对他目前还不饿，还没有过来。 对，是的， 对。那这个塞舌尔潜水肯定是特别好的， 也还是很好的。 那个水下世界能看到什么样的鱼？都是那种色彩斑斓的，还是说那种鱼群？因为有的海岛它不一样， 都有。就是在马尔代夫看到的这个鱼也都能看到，但是在塞舌尔我看到了有一种鱼是有几种鱼是没有见过，就是色彩超级超级绚丽的，特别像非洲的那个球队那些成员他们穿的那个衣服 那 个感觉。 漂亮啊， 对，特别漂亮， 而且 你突然发现怎么会这么艳丽呢，这种不同的 真的 颜色的鱼， 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在印尼潜水就是至今我看过最漂亮的一种鱼，真的是七色锦鲤，就长得跟鲤鱼一样，然后我说这么胖的鲤鱼怎么会在海里一看不是鲤鱼，它是浑身真的是七彩的斑斓， 是的， 而且是荧光的， 是的， 对，它那个鱼鳞反光嘛，我说太漂亮了， 没错。 但我觉得在塞舌尔一定它能见度更好，然后看的也更多， 没错没错，而且呢，在塞舌尔 如果说潜水的话，我觉得可能马尔代夫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也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海岛周边这个潜水的地方， 嗯， 就是在马尔代夫是有这种海悬崖的。嗯， 哦， 所以说马尔代夫我觉得潜水还是无敌的，真的是无敌的， 就是你游着游着，嗯，突然间就深不见底， 哇，太震撼了，你就觉得在你像站在这个 啊，太吓人了，哎呀脚软 对，他们说确实，我飘在那个上面，因为我太喜欢， 是吗？ 对，浮潜，就飘在那个上面，就觉得你在天空上看悬崖的一个感觉。但他们也说了，这个女的胆儿也是超级大， 真的是， 我当时就是觉得震撼，但是这种恐怖也是有一点点吧，但是还是觉得太享受了，就那种感觉， 也是，就你震撼就是恐怖，只有那一瞬间过去之后，真的就是哇， 没错，第二天又去了。 我要跳崖， 对，我跳不起 来，对， 这种感觉， 对，就是这种海底悬崖，尤其是那个整面都是珊瑚的时候， 哦， 那简直太，那更漂亮。 就突然你到悬崖那个地方，就有好多大的生物就游向你。 哦，真的吗？ 因为在浅的地方他们是过不来的嘛，但这个地方是突然那个动物，突然这个鱼啊，什么海龟啊，什么各种就突然变大了，一下放大了整个的你的海底的世界。 是的，进入到另一个生物群。 对对对，回来，再回来赛事， 回到赛事，赛事没有悬崖啊，没有，胆小的可以放心， 放心啊，泡澡堂子也可以的。 是的， 感觉， 赛事是什么呢？就是它能看到鱼，也有珊瑚， 都有， 但是就 是 基本上都是在平地， 是的，基本上很平啊，然后下面呢也不是很深，但是的确是这个沙滩是没有赛事那不是没有那个马尔代夫那么一马平川的，让你觉得下面还是沙滩，就是你走了好久之后还是浅浅的那个沙滩，你这每次你都蹲下就照相，就是这种感觉。 是，反正不管你走过几公里，照出来的背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那塞舌尔呢？它除了这个潜水啊，还有这个不同的岛上这种不同的风情吧。其实它吃也很好，很多人大家觉得要去不同的国家，尤其对于中餐特别依恋的朋友， 对， 会觉得到其他的国家吃啊。会不会很成问题啊？其实我们特别理解，就有很多朋友出国的时候带方便面，其实真不是为了省钱，其实大家不是为了省那个一顿饭两顿饭，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为了那口味的事儿。 对，那方便面它是最方便的，又最符合那个中国人味的一种东西， 就一下就是哎呀刺激到自己的味觉，因为有一些就真的是觉得难以下咽了很长时间， 实在是忍不了了。 这次我们去塞舌尔呢，就也是带了几盒方便面的但是没有吃完， 哇， 可见就是十天在那儿吃的东西其实还是很顺口的， 对，挺顺口。他那边吃什么？就是还是以海鲜为 主，主要还是以海鲜为主。他的那个 他们那边怎么做呢？ 他鱼，比如说他鱼，都是几乎是整条给你上来，而且你要记得他那儿的鱼都是深海鱼，都是超级大的深海鱼， 超级大的，像石斑，我觉得都已经算很那什么的了吧？ 哎呀，我一想到。回来以后要想吃这鱼特别贵，我就在那又多吃了一条。 好吧，赶紧多吃两口， 对，占着便宜 啊。对，还像什么鱼呀、龙虾、螃蟹什么的有吗？ 有，但他们那儿是以软壳蟹为主， 软壳蟹。 我们吃的时候也是，就是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个螃蟹。但是鱼是最多的 啊，鱼。这是种类多还是 种类也多？我根本有很多鱼，我根本不知道吃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鱼。 它那个深海鱼的味道跟咱们平时吃的炖的那种， 肉质很紧 啊， 然后会让你觉得超级的这种，新鲜。 我觉得它那个鱼就是刚捞出来的，你都不用怎么做， 对， 然后直接撒点葱花一蒸，带着海水一蒸，就那种鲜味儿就出来了。 是的，是的， 对，而且都是甜的， 对，而且当地的消费并不是特别高，就包括如果你在酒店吃，比如说像马尔代夫很高级的一些酒店的话，在酒店吃会很贵的， 对， 餐要多少钱？它呢，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其他酒店我不知道，就我们住的酒店来讲，它还是有很多选择的。你可以，其实它一份儿已经超级大了。就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第一天刚到那儿的时候，不知道就点了 三个人吗？点了三 份， 我的天哪，那一晚上 根本吃不完， 对，根本吃不完。其实三个人点两份足够，足够。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价钱就下来了，没有那么贵，真的没有、 哎、 这个消费是没有马尔代夫高的。嗯，就吃饭上来讲，嗯， 对，咱们就是同级别的去比较哈，并不是说哪个海岛好、嗯、哪个海岛不好， 对，是的， 对， 是的， 但只是说就是在不同的这个风貌的海岛上，它的这种消费啊，就是性价比，其实性价比都、 嗯 挺好的，我觉得 是的。 就塞舌尔呢，因为每一个海岛其实都有中端、高端和亲民的价格， 对，是的， 对， 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酒店， 真的是风景诱人、 嗯、对 对，而且这次这酒店是不是也特好， 对，这次的酒店也不错， 嗯 不妨可以说出它的名字， 嗯、就是六扇酒店， 哦，六扇酒店， 对，其实在塞舌尔，它除了三个主岛，三个主岛都分别有不同的这个酒店嘛， 嗯、 但是它还有大概13座岛屿是由、 嗯。 就是一岛一酒店的啊、 哦 嗯，就是有13座岛屿都是这样的。我们选择的就是六扇酒店，是离拉蒂格岛特别近的一个酒店， 嗯、 就是从酒店开一个开船过去、 嗯， 大概也就10分钟就到了拉蒂格岛，就咱们就是一般的这种。距离吧，就很近啊、 嗯。 然后在这个岛上也是潜水是一个很享有盛誉的一个地方。 对 啊、我就会看到其他，因为塞舌尔的岛，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海域都是公共的， 哦，它没有私人，比如说酒店，我要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哦、就是不允许这样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那个酒店有很多人就开船过来特意来潜水， 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 哦， 然后它比如说有这种。 那也挺热闹， 俄罗斯超级大富豪都会把他的游艇就停在我们的前面 快我跟游艇照个相 因为是公共的、谁都可以停、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我觉得吃的还有一点我刚才没说完的是、 嗯嗯嗯、 比如说我们上到其他的岛上像拉蒂格岛啊、 嗯嗯、 去吃的时候就完全是到他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的这些酒店这些地方去吃饭啊，我们就去了一个应该是一个民宿的一个酒店， 嗯， 一个小民宿的酒店，但是风景超级漂亮，它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小沙滩，然后它也打造了是很花园性质的这样的户外啊，然后房间呢也很干净，不能说有多么的奢华吧，但是我觉得很干净。我回来特意查了一下，它的价钱也不太高。 这个是一个民宿是吧？ 对，类似于民宿的这样的酒店，所以我就说 在那儿住了吗？ 我们没在那儿住，我们就是白天去在那儿吃了一顿中午饭 啊、 然后饭也很好，也很便宜，也。反正各方面嘛，我都觉得，如果说是一个、 嗯，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现在爸妈妈挣钱带你出来旅行，但你自己以后刚刚参加工作， 嗯、 或者是学生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像这样的。这样的地方来住、 嗯、 很安全很好，嗯，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爸妈哈，就是、 嗯、很好的爸妈， 对，很好的爸妈然后让孩子说啊，虽然说现在给你一个比较优厚的条件，但是将来呢请你住民宿， 对，这不是你能达到的，你只是现在因为我们是可以达到这个的话、 嗯、 我们自己挣钱出去消费、 嗯、 然后带着你而已、 嗯、 但是你以后你要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要你自己去创造， 嗯， 嗯，真的是这寓教于乐嘛，在休闲的时候还不忘教育孩子以后你得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听到没， 去好地儿带着爸妈 妈妈爸爸我走了啊拜拜 是这样的， 对，其实就是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就是民宿、 嗯、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民宿的， 对， 因为民宿它可以体验一个当地的比较纯粹的风情， 没错啊、 是， 你比如说你买东西啊、嗯、你都不是说如果你住就像我们住一岛一酒店的话、 嗯、 需要买什么东西，只能选择没有其他选择、 嗯、 你只能选择像酒店里面的这个它的小商店里面卖的这些东西， 酒店里面也有， 对，但是你到、嗯、你如果住到其他岛上的话你就可以去外面超市啊、 嗯、是啊、嗯、 我看到了，我也去了这个超市、我特意去了一下，我想逛一逛、我看他们那里都卖什么，我居然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什么发胶我都没有见过的名字的、 哦、真的吗 中国字的发胶摆在了非洲的超市里 哇太棒了，简直哇为我国点在厉害了我的国你这是远销海外啊 真是这样的， 对、 就是你会觉得哎原来 你是亲切， 对，在海外市场中国商品其实特别特别受欢迎， 真的特别受欢迎、 嗯、 就是无论你在像欧洲的那些国家、 嗯、 那些调料哇、可多了、 嗯、 我都想他们怎么运过去的 哎，有发财之道、 啊、是的，哎，可是说到逛哈，那在这个咱说是一岛一酒店、 嗯、 那是除了这个酒店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在这岛上， 对，是的， 哦，什么都没有了。 想去其他的地方，你就得坐船， 找个酒吧、夜市什么的逛一逛。那怎么 酒店有啊？夜市 是没 有 的，夜市是没有了。 对， 酒吧、就是、 其实就像马尔代夫一样嘛， 嗯、 就是它的一岛一酒店，你就是如果住到了这个岛上， 嗯、 你就 完全就是享受的就是这个岛上所有的这些设施、嗯、 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喜欢静的话，就是安安心心的休闲度假， 是 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 没错没错。 但比如说有的年轻人他可能 就喜欢走， 对，我就喜欢热闹、嗯、哎，我想去人多的地方， 就可以选择、哦、我觉得就可以选择其他的那三个岛上的酒店、 哦、 因为那三个岛你可以酒店出来以后、 嗯、 还有旁边的所有的这些城市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岛上的这些设施也都还是有的， 嗯， 嗯， 所以说我觉得塞舌尔是一个特别多选择的，就是、 嗯、 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人的这样的需求，你按照你的需求去定制你的旅行就可以， 真的是非常好哈、嗯、哎呀还剩三分钟的时间，还没说咱们那个除了海边度假之外的那些元素呢、 嗯、 对，它的丛林啊，包括还有这个， 对，它在普拉兰岛上有、 哦、 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像森林公园、 哦、 海椰子就是在这里面， 你去了吗这个森林公园？ 我们没去啊、 嗯 其实应该去的，但是、 嗯、 太热太晒了，我儿子稍微都有一点点晒伤了，因为前一天、 啊、 哦对，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虽然它温度不太高、 嗯、 只有30度，让你觉得好像这个温度还可以啊、 嗯、 但是真的太阳太毒了， 是吗？ 我们都对，就是去拉蒂格岛骑车那一天、 嗯、 骑脚踏车那一天、 嗯、 就会让我觉得皮肤有很多不适的地方、 嗯、 我当时还是劝大家，如果说是去这个地方一定要穿着长袖去骑车， 哦，穿着长袖那当然会很热吗？ 热也要穿、嗯、 避免晒伤啊， 对， 防晒霜是必须的， 那是必须的、 哦 嗯、而且要不停的涂、 哦、 我当时可能就是下午的时候可能出汗啊，防晒霜可能已经过了，然后、 嗯， 热嘛，就穿着长袖也给撸起来了 啊、 嗯就骑车的时候回来以后就是小臂上就是、 嗯、 因为晒的 已经脱皮了是吗？ 没脱皮、哦、就是起就是你会很痒， 哎呦， 那其实就有一点晒伤了嘛、 嗯、 就不停的抹芦荟 嗯， 嗯 就是抹芦荟还是很好使的， 是的， 就不停的抹芦荟、 嗯、 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旅行的经验吧，就之所以没去那个、 嗯、 就是因为我儿子稍微也是这样，我怕他再晒得更厉害了、 哦、 嗯，所以酒店里也有海椰子，我就说那看看吧，看看这个海椰子吧， 这是酒店的海椰子园 下次咱们再住在普拉兰吧、嗯、然后就可以直接去了，就这样、嗯、 哎，是的， 因为我总觉得旅行有的时候是、 嗯、 不是说你真的去一个地方你要把这个地方游遍，这是我 的 原则， 我也是，我觉得旅行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随性的去享受和放松， 真的不要想哎我来了一、嗯、我好不容易我来一趟、 啊、这打卡式旅游 我受不了这种， 我也受不了，就是我曾经在那个欧洲的时候，然后就是旁边碰到也是从中国来的游客、 嗯嗯、 然后两个女孩拿着地图，有一个说哎呀我们今天几点几点要去哪儿、 嗯、 然后说我们下一个地方一定要赶到什么什么时间、哦、我突然间觉得听他这么说好累、 是、 啊、对，本来就已经很那什么了， 对、哦、而且你如果没去一个地方的话、 嗯、 你会把这个当成你下次再去的一个理由， 对、哦、你都去遍了，下次可能你就觉得啊、哦， 没有更新鲜的东西了、 嗯、 对吧，还不如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点状的，然后更深入的来享受你所去过的这所有的一切的地方， 是的，遗失的美好有的时候呢才能让你念念不忘， 是的， 对， 是的， 哎呀今天分享了一个不一样的塞舌尔，真的非常好，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无敌海景还是这些玩的，哎呀真的是太棒了，说的上是非常向往 我也是啊，超级向、 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嗯，一定会的、 嗯、是吧， 嗯，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时间关系啊先到这里了，谢谢你啦， 谢谢叨叨， 谢谢 听众朋友， 对，谢谢大家，那如果你也想去的话抓紧时间收拾行李出发吧，哒哒，接下来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上岸后被叫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 三月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3月10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携手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财政部礼堂举办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共同为家长解析双一流自招申请核心关键点，讲座覆盖双一流对报考的影响， 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讲解，讲座现场家长可免费与赵晶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个性化的问题。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自责。 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他们有担当的勇气，敢于行动。 你知道你在创业的路上非常艰难呢，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这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微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